三，语音。 3. Pronunciation.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题，听录音，注意句重音和句末的升降调。 Question 1.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And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 明天你去不去游泳？ 二， 你想不想和朋友们一起去喝茶？ 三。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汉字怎么写？ 四。 你有没有100块钱？ 第二部分。 Part 2。 第二题，听录音并跟读下列句子。注意句重音和句末的升降调。 Question 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each sentence and the inton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sentence. 一， 你认识不认识那个穿红衣服的人？ 二， 你每天早上喝不喝牛奶？ 三， 前边说话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汉语老师？ 四， 你看不看这本新买来的书？